哎呀，你看看这天下大事啊，没有一档子让我省心的。 我说说冯的说，别瞎操心了，读报有立心呐。 话里话外，新闻书场，走着。 哎呦，您不说我倒给忘了，今年这话里话外 11:01开戏。 马上就要到11，收听广播，用手机，佳节到来得休息，国庆直播167，这个您记住了，一上来啊，咱先算是发个小通知，这个国庆假期啊，7天。不能都是录播啊，以往是这样，但是呢感觉这个用这个网络上的这话说呢掉粉儿，这粉擦多了，嗨，就说呀，因为这个有些朋友呢，人家听这个咱这广播节目啊，他这个是哎，就是我这么一说，他那么一听，有时间就听，没时间就算了啊，这个丑冷子一听这啊，聊聊什么呢？一看又和还讲上故事了，这你我听你这就啊，就不是那么啊有意思了，是吧？讲故事吗？多咱不能讲故事啊！哎，最喜欢的是直播这聊着天儿啊，聊着天儿吃着螺丝，哎呵，打着磕巴啊，好家伙，这嘴里头好，哎呦好，这舌头这跟啊跟这嘴唇就跟牙齿之间的，呵，这个闹腾啊！聊天嘛，给各位读报，一边直播啊，这个大家参与，这显得热闹。但是这11直播呢，它有个事情啊，因为这个11啊，怎么着你也得让我歇2天，我也得喘口气儿啊，对，所以说呢，想来想去呢，咱这样啊都合适，11啊，1号、6号、7号这3天咱是直播啊，这跟您的这个说一声，央个央个啊，央个，哎，对了，就是央求央求，各位您呢腾出点时间，到时候过来参与参与，到建外啊，不用走那么远，不用劳动您到这儿来啊，对，就是用手机呀、其他的方式都能参与。现在这手机呀、用处太多了，太好了啊，这个手机呢，如果说您下载北京这个广播电视台音频客户端听听 FM， 这个就能够直接听这个广播电台的节目。那么那上头还有个聊天室啊，就是听听上头。同时呢，您要是关注这微信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，哎，这个它那个有新闻的更新呐、推送之类的，同时赶上咱们这个话里话外直播的时候，哎，这还有视频。其实我呀不太赞成视频啊，我是不大愿意露脸啊，嘿，对对，我怕现眼啊，这跟我的有些同事啊同行还不太一样，他们呢唯恐自己不能及时的更多的露脸。当然我说这话没有褒贬，这是事实啊，愿意露脸的有愿意露脸的原因，不愿意露脸的有那个不愿意露脸的理由啊，这个没有什么啊谁好谁坏谁高谁低似的，露脸那一定是长得漂亮，哎，好看这才露脸啊。你这立新这个是吧，长得稍微差一点，更多的呢希望通过这声音啊跟您这儿互动交流。但是呢这个北京新闻广播这个露脸呢啊，是我们电台是露脸了啊，但是立新呢不愿意露脸，但是电台呢又要求立新必须得露脸，这您明白什么意思啊？所以说呢，这一露脸啊，哎，这个就耽误大家听匣子。其实呢也不碍事，您是我建议啊，不一定这听听啊跟我们这北京新闻广播您同时来，这没必要，您就是跟一头啊， 北京新闻广播它这个视频直播呢有一个好处，它是跟那个网上似的，它能弹幕啊，弹幕的话呢，你这不也是互动交流吗，是吧？哎，就这意思啊。把这事儿呢先说下，跟各位交代一句，闲言少叙，单说过节了。过节记住啊，往年个这个家里有老人的可以回去打听打听，不是我说的，过节有忌讳，甭管什么节，哎，传统节日一样，什么节都有忌讳，真的。你看今儿给您说一说过节的四大忌讳，长知识。哎，记住了啊，这个知识您到博物馆都没有，哎，您问吴老师他都不知道，真的。哎，今儿来的啊，来着了，全长学问。过节头一忌，打着冲锋过马路。不是这个，哎，你看看，你看，这就是头段时间发生的。我之前说过这些事儿啊，不是咱说气话，真是跟打冲锋似的过马路。嘿，两位还是这个啊，还是巾帼哦，女士 A， 但是不让须眉。呵，两位啊，娘子军，那是啊，本事了得，受过良好训练，一看就是经常打着冲锋过马路。那说咱过马路就好好过，那不成吗？干嘛还打冲锋？你看，讲究这个吗？讲究这个，这个本事，这个手艺不能浪费呀。啊，部队下来的，不是，我认为不是啊。部队的同志都知道，服从命令，听指挥。到多子，您看那个，啊，武警啊，解放军战士过马路，全都是哎，看准了这个灯。啊，我再过，人家是绿灯行，红灯停。那么这二位，巾帼娘子军呢，就别娘子军了，是吗？没有入过伍当过兵啊，我估计啊，呵呵，对，不是当兵的，不是，但是有一定的战斗意识，作战的素质是有的，啊，也不知道打哪儿学的，为什么呢？他是专门掐这个点儿。这事情是头段时间下午的时候，某一天下午，天坛公园西门附近永定门内大街那条街，其实说实话平时车呀不太多啊，就是有时候多有时候少，当然它挨着天坛，可能有的时候呢机动车呀来来去去的，包括是这个打车到天坛玩去，哎，没准会在那儿下车上下车，反正车人也不少，但是确实没有王府井啊什么什么东单那儿多啊，那个地方我也经常去，就那个路口，我没太注意，应该是有人行道的，甭管有没有，没有就更不对了啊，咱就比方说他有吧。呼，这二位啊，好家伙，之前埋伏啊，就绿灯的时候潜伏，哎，红灯的时候战狼。嗨，就别这啊，就说呀，就他这前后的这个感觉啊，看出这个战斗素质。什么战斗素质？就是绿灯的时候没说潜伏吗？不动，呆住了，埋伏着，哎，不能让边上车辆发现。你说这事儿闹的，你看赶到那红灯本儿这一亮，呵，这二位咱也不知道他们什么关系，是闺蜜啊，是姐们啊，是同事同学，还是娘俩，不知道啊，反正这二位女将，嘿，好，撒开大步啊，啊，你看战狼吗？就别提那电影了，跟那没关系，就说他那勇气啊，呵，噔噔噔噔噔噔噔噔，快步如飞呀，好，就够奔这个马路对过去了，哎，噔噔噔噔噔噔噔，冲啊！哦，没吹个冲锋号啊，应该没有，估计他那肺活量也不够啊，吹不出响来啊，甭管有没有吧，反正俩人哒哒哒哒哒跑着个快呀，好家伙，哒哒哒哒哒哒，是啊，毫无意外的被一辆打这儿过的机动车给撞了， 好，这俩人有一位当时就躺地上，边上那位吓坏了，哎呀哈哈哈哈，那位说他要是这么大胆儿，这么好的勇气，这么优良的战斗素质，不应该吓坏了。可说呢，可说呢啊，这是哪儿的特种部队的？什么特种部队的呀？就说呀，可能在外国受的训练。哎呀，行行行，那位说您别给他找原因了，这就说这个事情应该发生吗？值当的吗？过个节你看看，结果出这个事儿，没必要啊啊！所以我就说，闯灯过马路还真是闯红灯，哎，这我还真没说错，那儿就有一红灯，红绿灯，专门等红灯亮起来他才过马路。哦，家伙，这可以，可以什么呀？能说可以吗？不可以啊！啊，你看这是过节头一大忌讳，哎，咱这就是当着玩笑说，但是实际上这事儿可不是玩笑，玩笑，警察都来了。救护车都来了，好，那司机打那车上下来，我一看，打远处就能看见那腿肚子都快转筋了，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，站都站不住，吓坏了。当然，这里头咱就说啊，如果按照这个交通法规，机动车驾驶员承担什么样的责任，这个我这儿不多说，为什么呢？我不专业，这得等人交通队、交警人家来判定。责任，但是就说这行人闯红灯，哎，算不算是过节一大忌讳？各位说，哎，没别的意思啊，您要撞伤了，踏踏实实医院瞧病去，啊，那，哎，踏踏实实给医院送赞助费去，哎，就别送了。可说呢，可说呢，过节第二大忌讳来了，头一大忌讳打着冲锋过马路，二一大忌讳啊。三顿大酒喝尽肚，呵，好家伙，哎呀，这酒量太可以了，尤其到了过节，哎呀，搂都搂不住啊，好家伙，那酒喝的太搂了，太搂了啊，就他们年轻人啊说这，哎呀，这不行啊，这个啊，这太差劲了，管这叫搂啊，太搂了，是啊，哎呀，河南郑州当地交通民警也是查这个车辆啊，这个有没有这个违法的这个事情。好家伙，哎呀，打远处，这还是白天呢，打远处还不是饭点儿，这您记住啊，不是饭点儿，不是说你晚上八九点钟，哎，这个或者是九十点钟吧，啊，这个他这吃完了饭，哎，这还是咱就说情理上，这还是说得过去的。当然这是做的是不对，他不是饭点儿。你看警察跟那儿路上查，过了一辆白色小车，哎，我说民警同志啊，我是这个网约车呀，我是拉活来，网约车拉活的啊，我是这个网约车拉活来，警察说你这口罩啊，说实话啊，不是，就说你隔着口罩，好，这酒嗝打的，哎呀，那口罩，他戴那口罩是蓝的啊，蓝不呲的，瞬间就绿了，哎，都产生化合作用了。喝呀，喝多少啊，莫喝酒啊，我什么喝，你没喝酒，你一身酒气，这一测酒精含量，你看百毫升58，这没喝呀，哎呀，那是不知道啊啊，咋嘞，我喝了三顿酒了，你看说你喝了没有，但是那是昨天喝的，昨晚上，哎，这个打晌午就开始开喝，他有那种酒腻子，这一喝酒这时间可是搂不住，这就说不好了。哎，一天就是他跟那儿，好家伙，推杯换盏，没完没了的。哎呀，喝完了之后闹酒，还得那不行，得买去。啊，就这个，这种情况最容易惹事儿了。他这个是打中午就开始喝，中午喝了一顿，晚上又喝一顿，清晨起来，您猜怎么着？酒醒了一点儿了， 不喝好啊，再喝呀呀，又喝一顿。好家伙，连着喝了三顿。警察说：“就你这样还出来拉活呢？哎呀，我这个感觉好了，感觉特别的好啊！我这个精神焕发。”哎，他还说了：“我是越喝，哎，感觉嘿，哎呦，脑子倍儿清楚。不喝啊，不喝，不喝就跟阿尔茨海默症似的。哎哈，不喝酒，哎呦呵，生活不能自理。哎，一喝酒，本儿，嚯，这家伙，这人年轻30多岁。”�啊，年轻了小40，那说警察说你今年多大呀？啊，28，嗯，呵，好嘛，你就哎这个哎，算不算过节的一大忌讳？各位说，我不多说啊，我不多说，过节第三大忌讳，啊，刚才说了，三顿大酒喝尽肚，第三大忌讳是见着警察就发怵，其实也没这个必要，民警在街上正常的检查。您就配合就完了，该怎么着怎么着，问身份证号啊，这个或者是怎么着，你告诉他我没带，但是我号我记着，我告诉你啊，或者其他的方式。安徽阜阳啊，安徽那地方有一个开车的一司机，晚上开车出去，呀哟，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，不是，你说你这怎么意思？就看见远处啊，远的站了一堆大盖帽，哦，警察啊，估计是交警，甭管是交警啊是治安警，咱不知道啊什么警种啊，什么兵种，嗯，没有兵就说呀，嘿，这可了不得了，哎呀，就这位啊坐在车里，这个心哪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，行，他能打出这个华尔兹的点来啊，可能是刚跳完舞，嗨，就开始害怕含糊，哎呀怎么办呢，这可了不得，说着话间一拉车门，蹭，还没怎么着呢，离那警察那个查车那点还挺老远，他这个没有任何先兆，民警也没叫他，挨着个的去，哎，从这路口通过吗，啊，拿那个酒精测试仪，你测一下，没事，走着就完了，好，大老远的警察远远看着，呀呀呀呀呀嘿，就见这哥们儿打那车里一拉车门，他下来了，下来之后是莫回头，噔噔噔噔噔噔噔噔，好家伙，跑的那个快呀，哎呀，警察一看，嚯，哎呀，打电话叫苏炳添追吧，追不上啊，嗨，跑的真快呀，哎，怎么回事这是？赶紧就叫他，好家伙，这位跑，一个是跑得快，但是他知道警察后面追他呢，那肯定啊，哎，怎么回事儿？啊，有其他司机也喊，哎，你这车不要了啊！这位当当当当当当，哭嚓！那说你看，你看，你又瞎说，真的，好一猛子就扎河沟里了，嗯，扎到河沟里头啊，这脑袋就起一包。嗯，为什么他一猛子，你想那河沟半米，哎呀哎呀，捂着脑袋起来啊，怎么回事，你们别追我，警察说不是我追你啊，你怎么回事啊，啊，明白了明白了，这你不对啊，你要是喝了你踏踏实实老老实实接受检查，该怎么着怎么着接受处罚，你跑什么，我没哎呀，你哆嗦什么，来，警察也怕他出事儿，尤其这喝了酒的，好家伙，一个不留神，他这一口气没上来，哦，他再弯回去，哎哼，啊，对呀，别介，警察来，搀着你过来，慢慢的，喝多少酒啊？一闻这人身上没酒味儿啊，哦，有香水味儿，嗯，搞对象去了，哈哈，就别问了，把他叫过来。警察搭着他，来，你先坐下，哎，你先安静一下，安静一下，来，快，你那什么，测一下，哎，别，测一下，哎呀，这不要紧的，喝了酒就接受处罚，接受教训就完了，这不至于，这不是死罪，快，你吹一下，我这，你不是你闻他干嘛呀？吹一下，我吹一下啊，这样，等他吹完了之后，警察一看，零，哦。可能你看你当时是太紧张了，让你吹 你别提鼻子闻，再来一下，又吹一下，再一看还是灵，再吹一个，连测三次，呵呵，这位都是灵。警察说你不是，你说实话啊，哎，是灵，这我们承认啊，但是呢，因为你跑，我们怀疑你是不是喝酒了，喝了，你看说什么来着？喝了吧，喝的不多，喝的不少，喝的不少，喝多少啊？大概二三两白的，半瓶红的，还有两瓶黄的，哎，不少啊，所以说这害怕的。哎呦，那你这个，你功夫了得，你都喝成这样，一点味儿都没有，一测是零啊，是，一周之前喝的，哎，废话，那你干嘛？我不是看着你们就想起一周前喝酒这事儿，我害怕，嗨。你这事儿闹的，你说说看，所以就说嘛，就说这个事儿。你看这过节，这个啊，这个对不对？是不是忌讳？甭管是什么情况下，咱配合检查，配合工作就完了，啊，没您的事儿。过节第四大忌讳，当然这个事情在国内是不可能发生的，啊，这是外国的事儿。但是呢，咱也是说一说啊，什么呀？哥们儿踏上不归路，不归路。当然，这种极端的事情。国内是不可能有的，这跟您说一下。但是呢，有些类似的，啊，没有这么暴烈的，可能也有，就是什么一到过节，呵，哥们儿弟兄高兴，结果呢，哎，好，这话赶话又闹点误会啊，生意上啊，工作上，呼呀，回去就喝急眼了，哎，你看这回头再弄点不愉快，有这个事儿啊。当然，他这个是太个别了，这事儿发生在中东某国。这国家太难了，这些年一直就没消停。好家伙，三天两头，甭三天两头，一天就好几回。呵，二踢脚，钻天猴，呵，大茶鞭，噼里啪啦，噼里啪，叮当，噌。哦，过年呢？过年干嘛呀？他打仗呢。哦，对对对对对，有内乱。对了，嚯，这不消停。哎呦呵，这外国势力也进来。哎呀，呵家伙，好，结果他们那儿，他们国家不禁枪。这还麻烦啊，这老百姓手里有家伙，本来没有，这一打仗，好家好，这一波跟另外一波，呵，打得倍儿激烈。等到转移阵地之后，哎呦呵，乡亲们来了，哎呦，快快快快快，捡这个子弹呐，手枪啊，哎，这个啊，阿卡阿卡啊，哎，这好，这好啊，呵，微冲，哎，行了，哎，这个手榴弹手雷就那小个的啊，像个那个小甜瓜似的，管那叫小甜瓜手榴弹，哎，那个有的，哎，就捡起来了，干嘛呀？当个玩具似的，哎，那能当玩具吗？可说呢，揣到怀里头，哎，出去玩，呵，跟啊聊天，揣着这个放心，哎，不放心，哎，结果哥俩本来说的好好的，说着说着，这就是哎，说着话赶话说茶了，北京话说茶了，就俩人闹了不愉快了。哎，我说兄弟，你这个事儿，你要这么说，那可不对了。哎，大哥，我跟你说啊，我说这个道理就是，我说这是不是这个理儿？你不是你说话，你也这么说话，那不行，你啪！这一个呀，是为了较劲，他一生气呀，他不是那个怀里头揣一手雷吗？他拿在手里头，拿到手里，他本来是掂着玩儿，好，这一生气，那手本儿就勾住那个手雷上头有一环儿。哎呀，当过兵懂行的都知道，那个东西蹬不得，就他本儿一蹬，哎，坏了，往边上一扔，啪！哎呀，啊，哥俩呢，哥俩都进了医院了。哎呀，你看这事儿闹的，可说呢，就说这事儿吗？新版的劳动号子啊，劳动号子啊，劳动号子嘛，就是鼓劲儿，鼓劲儿，好好劳动，好好生产，好好工作啊，对对对对对，哎，在哪儿呢？在这个吉林敦化那个地方，哎，一家四口小区里头坐电梯，坐着坐着电梯，这电梯是往下走啊，啊，出去六个弯儿啊，电梯打楼上刺本儿，发现整个电梯里头，哟，怎么这个显示楼层那些个按钮都灭了？哦，到了， 爆了也不能灭了，而且门没开。哎呀，哎呀，你说这事儿闹的，你猜怎么着？停电了，一家四口困在电梯里头。哎呦，这得亏啊，是其中一位手机还有点电，就剩半个了，赶紧打电话求救吧，快点啊！小区物业还真不错，赶紧找师傅。但是这门一时半会儿开不了，为什么呢？没电了。哦，那怎么办呢？哎，这个师傅有招，手动啊，手动人工升梯上去。这么大电梯，哎，所以他费劲呐。嚯，哎呦，师傅们，呵，赶紧呐，呵，哎呀，嘿，使劲呐，哎呀，大家齐努力呀，嘿嘿哟啊，嘿奏嘿奏啊，电梯往上升啊，嘿嘿哟啊，嘿奏嘿奏。哎，行了，那时候赶紧的吧，啊，他得对准了，那必须的。哎呀，你这事儿闹得好，总算是把这人给救出来了啊！就说呀，就说呀，有惊无险吗？哎，新闻一口清，走起。广电总局要求停播美容带及类似的广告。三星堆博物馆文物修复馆28号试运行。北京要求不得拒绝持证导盲犬进入公共场所。这条新闻您听全了。怕我这一句话溜过去您再听错了啊，北京要求什么呢？不得拒绝持证导盲犬进出公共场所啊。家里养的那小博美不算啊，嗨，就说立新读报见天谈，公平正义检察官必须敢啃硬骨头，这个公益诉讼老大难，应该说公益诉讼专治老大难。有些老大难的案件广受社会关注的，为什么呢？关系到民生啊，社会的这个安全啊，方方面面，哎，等等，包括环保之类的。所以说呢，最高检就说了啊，发布了23起检察公益诉讼起诉典型案例，哎，就专啃这个老大难硬骨头，包括食品药品安全，关系民生吧；国有财产保护，关系国家利益吧；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，你瞧，啊，等等，生态环境之类的安全生产，这都是大事儿啊。公益诉讼，哎，这方面还是这些年做了很多工作，很给力。特别是生态环境资源保护、食品药品安全这些个案例。据这个人家这个报道就交代，在公益诉讼当中所占比例最高，可见他离老百姓最近，大家最关心。所以说嘛，回应民生人民群众的迫切的要求，公益诉讼就得显得更加的有担当，哎，得向京剧理事打。那位说这个是最近的事儿，我知道，完全一样的没有，历史上对，但是呢有类似的啊，是吗？啊，对了，虽然做的不是像今天这么彻底吧，哎，但是那你哎，这是典故啊，真事儿，你啊。这个老听铡美案秦香莲啊，您都更多的听的是裘盛戎裘先生，这一版本不一样了。哎，您听这嗓口，这是金霸王，不是，就说他演霸王的啊。对了，这爱称，这位是当年的表演艺术家，嘿，铜锤花脸了不得，金少山金先生， 他的这版本长免包拯啊，你看公益的吗？对呀，不单是这起案子，哎呦还有一起呢。是啊，啊 说令他是为官的女冤要钱，不令他官无权有罪人才，我令他杀驸马献血刀难，我令他陪大餐下界的草绝我无边拿得难。 探阴山，哎，是，这是裘先生啊，代表剧目。你瞧，这也是包拯吗？破这个岩茶散冤案，哎，必须的啊！来看这个报纸上的内容，今天的《北京青年报》，厦门疫情未发生向省外溢出情形。嗯，这还好。北青报说，日本准备9月底解除疫情紧急状态。总之吧，时刻都会有变化。有情况及时跟您沟通啊，很多朋友都来了啊，这个因为说实话啊，他这个聊天室我还能照应着，他这个视频这弹幕我是现在这个我真是一心不能二用，真看不了啊，哈哈，对，没照应好，您是多多的包涵，不多聊了，感谢各位，接着来关注接下来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新闻天天谈。啊，这个刚才说到检察官，哎，你看看，优秀的检察官来喽。